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23集，一起去温泉四。将那盘樱桃放在了林业火手指的地方，林业火一手继续往嘴里送樱桃，一手轻轻拍了拍邹良的头。 嘿嘿，乖。 邹良愣了愣，林业火又去拍了拍肚皮上的小狗的头。 拍错了。 邹良翻了个白眼，沉到温泉底下去了。他在水底翻了个身，就看到了林业火的背。邹良潜到他下边，仰着脸看，就见红色的花瓣当中一个完整的背面，林业火的背上一只火红的凤凰，大概是因为温泉水太热的缘故，凤凰特别的鲜艳。邹良揉了揉鼻子，有些痒痒。这会儿下边大冷水池里的人越来越多，庞玉和包岩也跳下去了，而上边温泉里展昭泡得有点热了，就上岸披着浴袍溜达到后头去添一杯酸梅汤。白玉堂也跟着上来了，出去透透气，一会儿再来。与此同时，陈虎和王大王二终于到了温泉旁边。这三人上山可不容易，浑身水浑身泥，还有浑身磕磕碰碰造成的伤，累得蹲在温泉边都喘不过气来了。前方不远处的摘星阁前也很热闹，丫鬟们正蒸螃蟹呢，有的在做酸梅汤，几个穿着浴袍的影卫在拿水果吃，还有喜饿了吃糕点的，三三两两都很悠哉。 大哥，好多人啊，目测都是高手啊。 那个好像是王朝马汉，开封府的官差也来了呀。 怕什么，那边水汽弥漫的，他们发现不了我们。 可是展昭究竟在哪儿啊？ 肯定在温泉里。是， 那我去放蛇。 王大拿着一兜子蛇，趁着水汽跑上了温泉池子边的小路。水雾里他貌似就看到前方池子里有个红色的身影，展昭好像是习惯一身红的。于是王大将蛇扔进了那个池子。林业火吃够了樱桃，将黄瓜片拿下来，正洗澡呢。邹良揉着鼻子站在一旁不远处给小狗洗澡，两人就看到什么东西从眼前游过。林业火眨了眨眼，伸手捞了起来。 哎呀，哪个把蛇放到温泉里，想烫死他呀。 邹良抬头看，就见林业火提着两条都被热晕了的小蛇上来，找了个桶将蛇放进去。 晚上弄个蛇羹喝。 邹良边给小狗揉着脑袋，边看了看不远处的水雾中似乎有个人影鬼鬼祟祟地溜走。 温泉里怎么会有蛇？ 王大放了蛇之后没听到惨叫声，反而听到有人说什么蛇羹，吐了吐舌头赶紧跑回去了。陈虎正等消息呢，见他回来就问他 怎么样。 大哥，失败了，说要弄蛇羹吃。 失败了？ 摘星阁门口，展昭手里晃着个莲蓬左右看，陈修捧着一托盘酸梅汤跑过来。 展大人，你泡好澡了？ 差不多了。玉堂呢？一晃就没影了。 少爷好像去摘星阁后边的莲花池了。 陈修指了指摘星阁后边，展昭有些不解，白玉堂去莲花池干嘛？然后他晃着莲蓬跑去找白玉堂了。 也是，展昭功夫那么好，怎么可能怕蛇？失算失算呢。 王二一手拿着痒痒粉的瓶子，一手拿着那块搓澡巾。 我来。 陈虎点头，王二就溜到了温泉区，想着痒痒粉要下在水桶里才行。这时他看到一旁有个放满了水的水桶，里边有一些干草在飘着。王二笑了笑，将药粉倒了进去，这时就看到不远处似乎有人影晃动，于是他又顺手将那个特制的搓澡巾盒子放到了水桶边的地上，然后转身就跑了。这会儿水池边，公孙正给小四子擦脚呢。小四子在温泉里泡得小脸蛋红扑扑的，公孙怕他泡久了晕，于是让他出来泡泡脚，之后水桶放一旁，擦干净了穿浴袍。 饿不饿？ 这时赵普和萧良从冷水池上来了，萧良也说饿了，穿了袍子拉着小四子的手去吃东西。赵普往池子边一趴， 身上紧。 公孙这会儿都穿好浴袍了，见赵普趴着就问他， 哪儿紧啊？ 背。 公孙让他趴着别动，准备给他按按，想找块帕子，最后看到旁边有个打开的盒子，里头一块搓澡巾的帕子。公孙拿起来看了看，觉得白玉堂这澡堂子服务真周到啊，竟然还有帕子提供。于是公孙将帕子铺在了赵普的背上，双手按住帮他捏，赵普舒服地哼哼了一声，公孙就想拍他一下让他别发出怪声音，只是公孙往上抬手又抬了两下。 书呆，你给人按又不是被人按，怎么也出怪事啊？ 哎呀，不是。 公孙手又用力抬了两下，一脸困惑。 站住了。 哈？ 赵普不解，索性坐起来，发现公孙还挂在他背上呢，双手贴着他背脊。赵普回头看了看他，公孙跟他对视。 怎么会这样？ 公孙掰了半天掰不开，赵普也挺担心的。 你别那么用力啊，一会儿弄破了。 这时邹良和林业火也泡完了走过来，邹良边走边擦头发，林业火手里提着个小木桶，桶里两条蛇晃晃悠悠的。 怎么了？ 邹良不解地看着状态诡异的赵普和公孙。赵普坐在地上，公孙趴在他背上， 手粘住了。 邹良和林业火凑过去盯着看了看，果真公孙的手粘在了一块帕子上，帕子粘在了赵普背上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哦哟！ 这时庞玉和包岩也路过，庞玉看了一眼乐了， 这不是我们小时候常玩的那种恶作剧浆糊吗？ 什么恶作剧浆糊？ 这玩意儿可粘了，哎，别用力啊，一会儿皮都蹭破了。这东西是拿来粘耗子的。 那有没有什么法子能弄开？ 等过了一晚上啊，干了，然后用热水泡上一泡就松开了。今儿个也就这样了，你们明天早上再下温泉泡泡，估计啊就松开了。 要粘一晚上啊？ 邹良蹲在地上看那个盒子不解， 这是什么？ 不是每个池子都有啊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随后摇了摇头，都表示没看见。公孙一愣，该不会是小四子？正怀疑，就见萧良拉着小四子一人手里一个玉米，蹦蹦跳跳的过来了。 小四子，是你干的吗？ 小四子眨眨眼，然后一歪头，像是不太明白，随后又不解地看了看公孙和赵普，似乎是在琢磨他爹爹和舅舅这是在干嘛。公孙最熟悉小四子的举动了，一看他神色就知道这事情跟他没关系。 究竟是谁搞的恶作剧啊？ 就是，早知道应该让他书生按证明。 什么？ 啊，没。 邹良看了看那个盒子，又看了看林业火桶里那两条蛇，摸下巴， 他刚才好像看到个鬼鬼祟祟的人影走过。 怎么样？ 好像黏住别人了，展昭没在。 他上哪儿去了？ 而此时，展昭就在摘星阁后面的荷花池边坐着。展护卫坐着干嘛呢？看美人呢。白玉堂这会儿正站在莲花池当间的一座小木桥上，靠着栏杆盯着莲花看得出神。展昭手里拿着个莲蓬，轻轻地晃着，坐在一块石头边，欣赏着桥上白玉堂的侧脸。白玉堂也不知道干嘛呢，穿着件白色的浴袍，靠在桥柱子上，专注地盯着水面看着。展昭歪着头，边拨着莲蓬吃莲子，边欣赏。 这只高帅富白美的耗子在看什么呢？莫不是觉得莲花池里面自己的倒影太帅？ 就在他不解的时候，突然就见白玉堂伸手拽上了个什么上来。展昭这才发现，原来桥下还拴着根细线，细线一直垂到了水面下，随着白玉堂那一拽，就见被他拽上来了一个网兜，兜里两尾鲜活的鲫鱼。展昭眨了眨眼，突然想起来，昨晚上睡前讲到泡温泉吃螃蟹什么的，他随口说到了鲫鱼。 鲫鱼汤里面如果放一只切开的螃蟹进去一起熬，那汤才鲜美。你知道不知道哪儿的鲫鱼最鲜美啊？ 不知道。 和荷花或者莲花养在一个池子里面的鲫鱼是最好吃的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突然摸了摸心口，漏跳了好几拍。白玉堂拿着两尾鲫鱼转身想回来，就看到桥下河边坐着的展昭。展昭这会儿正仰着脸朝他笑呢。天已经暗下来了，一轮圆月刚刚上到中天，明月在湖上照出波光粼粼。白玉堂微微地扬起眉，那猫笑得比满池的睡莲还好看。展昭则是暗自啧啧了两声，都说月下观美人，这白袍美人是谁家的？是他展家的，还是只会偷偷钓鱼来喂猫的耗子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